第四十二章，日记里的往事。禁闭室的这个场景，没有其他人，没有那个站在他面前的监考官 A。 秦秋沿着防护网走了一圈，废墟外的远处依然是防护林，高直的枝干直指天空，偶尔有飞鸟乍然惊起，又成群的没入林子里。而另一侧，同样远的地方却灰雾蒙蒙，依稀有硝烟的痕迹。作为监考官，秦秋对禁闭室再了解不过，这里会让人置身于这辈子最怕的场景，反复经历最怕的事情。他以前对这点深信不疑，因为禁闭室里尿裤子的考生千千万，就连已经成了监考官的154他们都对这地方敬而远之。但是现在他突然觉得有点扯了，一圈废墟，一片林子，包括这安安静静的环境，究竟哪点值得怕？当然，怕这个字延伸一下，包含着太多含义。而当他站在这里看见这片废墟乃至防护林时，确实有种寥寥的旷寂感，好像很难再高兴起来，但这离怕还差得远呢。他一度认为这个字跟他毫无关系，在这之前他一直觉得如果自己进入禁闭室，看到的要么是一片空白，要么是房间模样，可现在就变得很耐人寻味了。那位监考官 A 究竟干了什么，以至于这个禁闭室拿这个场景来唬他？秦秋想在废墟里找点遗留的痕迹，转了20分钟却一无所获。这应该跟记忆有关，他能想起来的部分仅止于此，禁闭室的内容当然多不到哪里去，顶多在潜意识的基础上来点艺术加工。 监考船二层，趁着油货关禁闭，九二从房间里溜出来，钻进了楼下厨房，继续煎他的熏鸡肉和羊排，直到一面微泛焦黄，起了一层酥皮，香气溢满了船舱，九二才从逮了上司的打击中恢复过来。他蹲在木柜底下找干净盘子，一抬头就见零七八耸着鼻子进来了，说： 跟着你们监考真够不错的，伙食都不一样，怪不得零二一挑了这组呢，以前是不是跟你们俩合作过？要吃先洗盘子。 九二搬了四个餐盘出来塞给他。 零二一选的，不会就是为了来看我们老大官禁闭吧？不至于吧，谁能想到他会违规呢？是不是？可能只是为了给001当监考过过瘾吧。 078说： 反正当时系统提供了几组考场任选，我正犹豫呢，他就拍板敲定了。不过这位小姐一直很干脆就是了。 92嗯了一声，把鸡肉和羊排分到洗好的餐盘里。 所以干脆小姐人呢？跟她说可以吃饭了，监控室坐着呢。 078说。92一愣， 坐那儿干嘛呀？盯着呀。 078比他还愣。 你们关禁闭不看监控的吗？不太看。 92摇头说，这么说已经很委婉了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看。每个监考处都有一间监控室，监控室内有若干屏幕对着禁闭室，考生在禁闭室内会遭遇什么都会呈现在屏幕上，至于需不需要监考官全程盯着，没有硬性规定。这个没有硬性规定在其他监考组那里约等于要看，在秦秋这里约等于摆设。要么监控室锁着空无一人，要么干脆连监控器都关了。这次两组监考官凑一块儿，各有各的习惯，92也没拦着，只说： 那你们俩怎么说，轮着吃，还是你把这个端去监控室跟他一起吃， 现煎的比较酥，凉了就不好吃了，趁热啊。我端过去给他吧，他一向这样。 零七八说， 我就不在里面吃了，我胃浅，万一看到点什么血丝拉糊的画面，我怕吐出来。你跟一五四确定不来看？ 九二端着盘子，脑内天人交战。老实说，他其实万分好奇自家老大进禁闭室会碰到什么，但最终求生欲战胜了好奇心。九二摇头说， 算了算了，我去喊一五四吃肉。 按九组的习惯，零七八和零二幺是换班制，上半天零二幺盯监控室，下半天零七八盯，所以这会儿零七八还没见过那两位的禁闭室长什么样。 干脆小姐，您的晚餐。 零七八推门进去便愣了一下， 你干嘛站着呀？ 零二一正站在监控台旁边，闻言转头说，坐久了影响身材。零二一没多聊这个话题，你刚刚喊我什么？ 干脆小姐，九二二取的，我觉得还挺贴切。 零七八把盘子搁在了台面上。 九二二煎了鸡肉，我又给你焯了点蔬菜，你站着吃。 零二一拉开椅子就坐下了，他这会儿总算摘了墨镜，眼睛漂亮的很锐利。他切开了一小块鸡肉正要吃，又挑眼看向零七八，你不去吃饭吗？难道还要等着给我收盘子？零七八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了，早就习惯了他的说话方式，也不恼。他说， 吃啊，正打算去吃呢，我就是想看看禁闭室什么样，我太好奇零零一会在禁闭室里。 零七八说着一转头，就见监控屏有一块亮着，监控视角是斜侧方的俯拍，那应该是一片废墟。秦鸠正倚靠在某个相对干净的金属台上看书，他差不点趴到了屏幕上，确认了又确认，真的在看书，或者看某个皮面本子，谁知道呢。总之，禁闭室里该有的鸡飞狗跳、大呼小叫，这里一概没有。零七八半天憋出一句， 他这是来喝下午茶的吧？ 零二一慢慢咀嚼着一小块鸡肉，头都没抬的哼了一声。 那另一位呢？ 零七八又问， 怎么就一块屏幕亮着？ 零二一小姐非常讲究食不言，她涂成暗红的手指戳了戳右下角，示意零七八另一位在那里。零七八又趴上了屏幕，他感觉自己可能瞎了，那里黑黢黢的，明明什么也没有。 这位又是什么情况？怕黑呀？ 零二一没废话，一把拍开了夜视模式。这下零七八终于看清了禁闭屋里的景象，那位本该关禁闭的考生正趴在桌上睡得人事不省。凑近收音装置使劲听，还能隐约听见平稳的呼吸声。一个看书，一个睡觉，这禁闭关的有什么意义呢？这是羞辱监考官还是羞辱系统呢？ 算了，我吃饭去了。 零七八活活气饿了，转头去了餐厅。监控室重新安静下来，零二一咽下蔬菜，终于抬起眼，漂亮的眼珠一转不转地盯着屏幕。五分钟后，餐厅的三位监考官正吃着羊排，零二一上来了。监控坏了，他端着餐盘和水杯，瞬间有点无辜。零七八囫囵吞下叼着的肉， 啊，为什么突然坏了？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 我不小心打翻了杯子，水全泼到操作台上了，擦的时候可能没注意，可能按到了电源键或者别的什么了。 那怎么办？上报系统？ 零二一有点不情愿，这也正常，监考官也不乐意惹系统。九二二吐出骨头解围道， 大海上飘着呢，兄弟，报什么呀？那监控看不看都没关系，禁闭这块是系统仅有的放养区了。反正禁闭室够考生受的了，又有隐私原则，系统一直不太干涉。我们这组啊，就从来不看，你看小红灯都没亮。 零七八原本还想挣扎一下，但看书睡觉这种监控也确实没什么可看的，看久了还容易气成脑瘫。于是他动了动腚，还是坐稳下来，屈服在热腾腾的煎羊排下。没监控可看，零七八和零二幺便加入了吃撑了聊天的队伍。他们烤着炉火，一边说话一边盯着墙上的时间，只想早点送瘟神。 船底的二号禁闭室内，秦鸠又翻过一页，他看的并不是书，而是赵文图塞给他的考试日记。这本日记他一直随身带着，直到这会儿才第一次翻阅内容，因为禁闭室是一个特殊的地方。整个考试系统只有这里额外安装了监控，换句话说，其他地方包括监考官生活区、考场、休息处，系统都无处不在，他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每一个人在干什么，只有禁闭室例外。遵循最早的隐私原则，这里没有系统无形的眼睛，只有有形的摄像头，关掉它，禁闭室就是最私人的地方。当然，进出禁闭室还是受限的，只有违规考生才能进，也只有在接送违规考生时，监考官才能进。在这段难得的私人时间里，秦鸠已经翻了小半本日记，这里面有赵文图参与的每一次考试，碰到的每一个值得记录的人。秦鸠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，也看到了监考官 A。 数学第二天，雨。昨天一天竟用来发疯了，不过就算是冷静下来的现在，我也还是想不通，我做了什么孽要被拉来考这种事。上任女朋友是和平分手，没渣，我宁愿退学重复十年高考，也不想考这破玩意儿，至少高考做不出数学题，我也不会被烧死。哦，有一点勉强算好事吧。队伍里有个牛逼人物叫秦鸠，昨天能活下来全靠他，但他总是在违规边缘游走，我有点慌。不是，全队都很慌，除了他自己。希望他稳住，千万稳住。当面跪太吓人，我在日记里跪一跪吧。扑通。现在是夜里十点，祝全队一夜无事，晚安。数学第三天，雨。今天真的惊心动魄，一个队友差点被揪去烧死，结果秦鸠反烧了对方大妖怪，他怎么敢的？说实话，当时看着挺痛快的，千钧一发，起死回生的感觉。然后秦鸠就被抓走了，全队唯一的希望啊。对，这糟心考试居然还他妈有监考官，活的。总之，监考官 A 把违规的秦鸠带走了。最骚的是，他居然一点都没当回事，还逗人家监考官。 PS， 监考官 A 太年轻了，我怀疑跟我差不了多少，可能比秦鸠还小一两岁。人家的气场一出来不说话，谁都不敢动。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是监考，所以大家不敢动，除了秦鸠。据说违规惩罚是关禁闭，秦鸠说可能关禁闭的根本奥义在于发考生在屋子里静坐，闷死一个是一个。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？光罚静坐有什么可怕的？总之还是希望他稳住，这场考试要十二天呢。现在是夜里九点半， 秦歌万岁，希望明天别见火，祝我好梦。数学第四天，秦，今天差点死了一个小姑娘，人家小姑娘才六岁，就被拉来考这恶心玩意儿，太过分了。小姑娘掏了一颗糖给秦哥，秦哥帮她干翻了一礼堂行走的题目，就是结果没控制住，礼堂塌了，所以秦哥又被监考官抓走了。今天的监考官 A 也是冰的，就是脸色有点臭。完了，在秦哥的影响下，我甚至有点紧张不起来了，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我怀疑再这么来两回，这位监考官 A 和秦哥要互拉黑名单了。 PS， 凭我国防生的直觉，这监考官应该在部队待过吧，或者至少有过类似经历，那不是跟秦哥算半个同行，所以相煎何太急。可怕的是，秦哥说下回再关禁闭要给监考官找点事，鉴于他看不见，我还是在日记里称之为作死吧。表情看不出来真假，反正他说话一贯那样，他别是闷疯了吧。现在是夜里十点，好梦。数学第五天，晴，我去，我们考完了，只是刚出考场，秦哥就被监考官带走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担心哪一个。算了，祝我下一场还能碰到秦哥。